好，欢迎翻嚟我他差呢聊，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6年3月4号星期三，咁就小学馆大爆炸。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全个网络就疯狂地讲呢单嘢啊，直情去到咩啊？唔讲唔 in 咁啊，连啲湿鸠唔关事嘅人都喺度炒花生嘅。 又炎上了， 又系啦。咁就系美国嘅漫画家。改个新笔名，咁又出作，又写住原作，但系咧就之前呢单嘢咧炒得好劲嘅，咁我讲下情况啦。有人形容系咩咧？漫画界嘅富士电视台事件 系有几分似啊，不过我觉得有少少过头咯，老老实实。嗱，我唔系话小学讲完全无辜，但系我有少少不成比例。不过大家都知道，严上就向来都系咁噶啦。 嗱。咁简单讲咧，其实我谂其实听我哋节目嘅人都听过嘅，因为如果你未听过呢件事嘅话咧，我觉得你唔会听呢个节目 嘅。因为我哋新闻其实有提过嘅，以前佢判嗰阵时候。 咁讲紧就系咩咧？小学馆一个漫画家山本章一，咁咧本名咧就叫绿田和明。咁咧喺佢做高中担任美术教师嘅时候，同女学生发生关系，仲有嗰啲。性暴力事件啊，包括咗 L 漫画好兴嗰啲咧，咩嘢我露出啊，绑锁链啊，食粪便嗰啲咁嘅 SM 嘢咧。 先唔讲佢啲 SM 嘢啦，呢类型算系权势性侵。 系啦，咁咧就咁咧就个学生就报警，但系由于呢类性侵咧就好难告，因为你只要你唔系话即强加即时你揾到嗰啲，但系隔咁耐你话即同意即系被逼嗰啲嘢，其实几难告嘅。 咁都判咗嘅，判咗成1000万 yen 啊， 民事咯，因为佢肥食事唔得嘛，所以判民事咯，1100万日元。结果呢单嘢咧，咁个就即刻唔玩得啦，咁呢个漫画嘅结束咗，妥天作战。结果小学馆竟然系咩咧？帮用个新化名101，然后喺一个小学馆漫画 app 叫 Mega One 里面出咗连载作品《常人假面》。结果呢单嘢俾人爆出嚟之后咧，就大炎上，而且系越烧越紧要，烧到就咩咧？连同一个漫画 app 里面啲漫画家，包括咗高桥留美子在内，抽佢漫画。我唔喺佢集字连载嘅，喺个 app 啊。 唔止啊，好 Q 多啊，真系都几。当然，高桥留美子肯定其中最大，亦都系最态度最坚决嗰个啦吓。佢本身都系对呢啲方面系比较在意嘅人嚟噶嘛，即系。 同埋一样就系佢最有资格讲嘢啊嘛。 然后仲有其他嗰啲比较就佐藤富理型嗰个作者啦，呢、这个影像员出手嗰个作者啦，仲有大惨噶，即系恕我唔好噏唔晒出嚟啦吓，因为凭记忆我记唔晒啦。 嗱，重点一样就系佢所谓抽嗱呢样嘢，搞啲人以为系咩？佢离开小学馆，佢唔系离开小学馆，佢即系唔去，即系叫做咩？唔喺个 app 上面玩啫，即系冇我呢个 app， 我绝对唔会再摆喺个班上面噶啦。 个平台Manga One 啊 Manga One啫，但冇话佢离开，有啲人成日搞错咗，以为吓。高桥留美子离开小学馆，唔系唔使咁惊，冇去到机未去到被捕，总之就咩咧？有呢个 app 冇佢，讲完 即系表咗个态，即系用强烈嘅行动去表态，即系你就咁我讲两句，大家可能以为你嘴炮啫嘛，咁佢咁啊有啲行动咁，咁系下架咗作品算系咩啦？而且有啲作品系真系喺度，净系喺嗰边上载嘅咋，即系高桥留美子另计啦。庄淑芬令我记得。都是漫画上面连的嘛，即是你下架了，即是先说这个下架当然是作者下架，而因为作者本身是有作品的精神权利，在日本叫人格权啦，所以他不想在某个平台上架是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平台是没办法拒绝的，因为精神权利是不可以磨灭的，即是不可以转让，不可以消灭，不可以取消的，所以他们是全部都有保留最终的权利，所以他们用这个来做抗议的形式咯。这件事呢就看你怎么看啦，首先我可能这几个东西都会被人验上，不过不要紧要啦，反正没什么人识的啦。呢件事本身系性质系非常之恶劣嘅，但系小学馆去做呢件事咁啦，你话佢系咪包庇啊什么性咧？调翻转讲，法院都判咗咯，亦都赔咗咯，咁你系咪要佢永世不得翻身咧？ 嗱， 呢个人本身系咪咁样值咧？你可以价值判断嘅，但系对小学馆嚟讲，佢唔系一定要做呢个嘢嘅，即系调翻转讲，你吸大麻啊嗰啲乜情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都可以上得翻电视啦，当然有些永世不得翻身的都是一个这个性，我重申一次，这个性真是非常之恶劣的，但是是不是要永世不得翻身，小学馆不可以判断这件事呢？ 另一回事，而且漫画家用笔名改过笔名，有事冇事都可以改噶啦。当然我知道呢个九成系为咗避开件事嘅，咁对小学馆嚟讲，其实都几在商言商嘅啫。你要抵制个作者，我觉得啱嘅，但系你抵制埋小学馆，我觉得就我觉得有啲超过咯，唔系好成比例。 我就讲话，我就惩罚就系，用假名，我觉得你唔老实，即系我只系咁样。如果你直接开名就系，我系咁，我犯咗错，我改个咁 OK， 我同我咁样我接受，即系好，即系讲就系咁，你就喺食大麻啊，嘢演演员，做一件事，你系老老实实嘅，我反省咗，我道咗歉，我希望从你出发 ，OK， 我冇问题嘅，但就唔可以急，唔可以改个假名唔老实。咁你即系你咁样唔系代表你反你唔系反正纯粹做咩？咁即博唔多角啊，博人知啊？ 呢、這个作者就应该系纯粹系即即博嘅啫，佢唔系反省嘅。 系啦，就因为如果你反省咗，即系我成日我只系对呢类嘅评价，即系呢类系话系好似之前人龙咧喺照之咁样。喂，件事你讲就系佢系嗱，佢件事真，佢件事远比呢件事轻巧轻松啦。即系讲真，即系夜场饮大两杯，对啲陪酒小姐操动手动脚呢咁嘅嘢，讲真喺日本啲吸啊周不时见到噶啦，即系咁小事，甚至去到去攻逼博之类，同黑社会有联络嘅。你如果真系要翻依个名嘅出嚟，你系反省过嘅 ，OK， 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即系唔系咩？喂，我人系可以改过，但系你谂住即即博唔多个咁就唔通啦。我呢样我唔接受噶、嗯，你唔好扮嘢，唔好扮扮即即博咁改个名就当冇事发生过。喂，咁你冇反省过噶，咁只不过叫做咩啊？十八年后有一条好汉嘅理论嘅啫。 因为咧，我就你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啦，应该咁讲啦。因为漫画家有好捻多个笔名，都系好常态嚟噶。佢系咪一定系为咗避咧？有机会，我呢个嫌疑都好大添，但我唔系，我唔能够讲死咯，只能咁样讲。咁另一种批评佢嘅部分就系话，你漫画家系一个会接触到儿童嘅嘢，因为你电视本身啊系对未成年嘅学生去各种嘅嘢啦吓。咁啊，当然佢教师嗰部分应该就冇得捞嘅，我相信系啦吓。如果日本有教师系俾一个教师有呢、这个咁嘅前科犯呢、这个性罪行前科犯去做嗰个，我觉得系个制度本身系有问题。咁但系漫画家嘅话，有啲人就两者并话，你漫画家都会接触到细路乜乜七七乜乜乜漫画家会接触到人咁样。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啊，大佬。 唔知 即系漫画家正常根本连人都唔会接触到咯，唔好话细路咯。即系我唔否认可能会有好少数嘅儿童漫画家可能会接触到啲细路，我都真系唔系好觉咯，老老实实。 漫画家接触人已经算好嘢噶啦。 嗱咪系咯， 即系讲嗱，比较讲漫画，如果比较下一样嘢就系、是、之前王月新闻咪出过事嘅，佢、当时佢只不过系咩喺德国买本罗莉色情嘅书刊，结果俾人扣咗，俾拉咗。喂，啲人攞嚟俾我，喂冇得俾噶。你买嗰本书系叫做咩？纯粹就系喺外国买唔犯法，日本犯法嗰只嚟噶嘛？咁讲真，我日本买好多嘢啊，香港犯法噶啦。同埋真系真实犯真实对一个真人做嘅暴行系两个 level 嚟嘅喂。 我成日都觉得咧，唔知点解咧，系有啲人系将呢两者咧会成日捞埋一齐，觉得同一样程度嘅嘢嚟嘅。 差好远。 即系不过先唔讲呢个，我讲翻啱啱嗰度，我即系话有人将佢就话你啲漫画家会接触到细路，而且唔系一个半个咁样讲啊。如果一个半个，我当佢思路比较特别咯。喂，如果你话佢高教，因为佢都系同一时间系教师，你话呢部分咧，觉得系合理嘅理解嘅，即系有啲职业系唔可以性犯罪，有性犯罪前科真系终身不得做噶嘛，包括最主要就是教师啦，即系啲咩儿童保姆啊嗰类啊，会掂到细路嗰啲啊，好多都系咁噶，你有呢个前科咧，直情系真系一世噶啦。咁当然啦，你真系唔做得呢行啫，唔系话你咁你可以做其他嘢噶嘛。咁佢肯定都做唔到教师啦，我相信系啦吓。 但漫画家好似又真系冇乜拉更喎，我哋听讲。 系啊，因为有人烧佢，其中一部分就系、是，喂呢条友仔应该永世不得画漫画，你小学馆你就可以得同佢重新同佢签约，就系、是、小学馆有问题。 黐线，冇人拉更。 唔可以同日而语啊，大佬，即系。一个漫画家会接触好多细路， 你 即系除非佢成日走去公园度观察取材啦， 冇啦， 即系咁嗰啲搵警察嗰度拉鸠佢啦， 冇拉更咁上，即系漫画家系叫最难接触都细人 都难接触到啦，大佬成 咪就 系 啦。 典型的漫画家，当然我知道有例外的，典型的漫画家的印象就是匿勾埋在个工作室里面，一个礼拜有六日都不见人，都不见人的，完了那个日可能可以 走出去超市买些东西，跟住下个礼拜又再来过，基本上人都不多见啦，他身边就是那些编辑啊，那些东西是那么多，除非他动画化那些东西，如果不是都挺难走出去。一般印象是这样的嘛，即是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少见人的嘛，他为什么会经常接触到小路仔呢？即到底你对漫画家有什么误解呢？即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小博馆用重新用它到底合不合理，即既然它不是一个应该排除性罪犯的行业，小博馆用它其实不是太大问题的，即是当然有些人会说搞小路女唯一死刑得，你可以咁样主张，我完全觉得 O K 嘅。咁但系我哋社会唔系咁样噶嘛，我哋社会就系你犯一事，法院会判。咁如果你系性罪行相关嘅，可能有啲职业咧就会唔俾你做。而家我哋一般嘅社会系咁样做啦，而漫画家唔应该喺呢个行列之内咯。我认为，咁当然佢个躲臭，出版社要唔要用佢就另一个问题嚟嘅。咁小学馆觉得 O K 冇问题，咁系佢需要判断嚟噶嘛。你最多就话哦，未商业判断啊嘛，我哋就用商业判断个逻辑抵制呢间出版社得冇问题，即系都系嗰句。如果系听我哋中方物忠实嘅听众嘅话咧，应该系听过我哋屌小学馆，真系屌到牙口都臭啦，大佬屌十几二十年啦，大佬即系 呢间嘢， 我绝对冇立场去帮佢讲说话噶，但系我真系。觉得有啲嘢系过咗火咁解，所以先讲多少少你不过头盔戴头盔都冇用噶啦，要烧都烧鸠埋噶啦，系。 咪就系我唔明点，同埋就系我唔明小学馆点解要帮我隐藏呢咁嘢咯？又你又唔系咩大，你唔系咩超级漫画家？你话你揸住套书又动画化又乜又问啊？冇人识嘅，即系个你唔出咗事，冇人知道，有啲拗头嘅。其实呢单嘢系即系 咪就系佢判断冇问题咯？揾食啫犯法啊！ 我想噶， 真系我唔系无敌黄子华，但系真系 黄子华， 咪就系签约个漫画家咯，个漫画家可以画出做我哋接受到嘅作品，可以连载到佢本身如何那样，其实真系唔太关事噶。即系我都好嗰句嗱，虽然性罪行的确比较敏感少少，系咪更新人士就唔可以做嘢先？漫画家都系一个职业嚟嘅啫嘛。 唔系，仲有一样就系、是、好多漫画家犯法嘅都唔少啦。我以前即系讲真，你要揾翻漫画家古灵精怪嘅犯法历史都唔少。但系你如果系你都系就你去你忍咗几年，跟住重新出过嚟，真系叫做好好反省，重新出过嚟都嗰句啦。做人光明，你光明正大，你唔好去执搏唔多角。依家又纯粹叫做我系即系我就系最反感就系咧谂住扮，因为扮冇嘢执搏，谂住冇人发现冇事嘅嗰啲，我顶你个肺啦！而家咪出，而家咪濑嘢咯。 我哋唔系讲紧同一件事。你嘅重点系在于原唔原谅呢个漫画家？我觉得唔值得原谅嘅呢个漫画家。但系我系话出版社去揾呢个漫画家做连载系一个好正常嘅行为。 唔系，我系出版社系你要考虑嘅风险咯。而家就佢自己低估咗嘅风险咯。 嗯， 就你唔好就嗰、是、句，你要原谅呢个漫画家。即系我觉得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原谅呢个漫画家 OK 嘅，我唔介。我即系你出版社觉得就咩？呢个漫你俾个漫呢个机会漫画家。得冇问题嘅，可以嘅，或者俾唔俾机会系另一个问题。但系你觉得就系呢个漫画家系真系有反省过嘅，但系你就唔好用呢咁嘅小动作。 嗯， 你只要用咧，而家咪搞咪而家搞一大头佛出嚟咯。咁用啲小动作就系俾个机会，俾个机会佢，结果仲有一镬粥。 嗯，即 系嗱，另一个俾个机会咧，就其实系依单嘢，其实就又俾啱啱掘出嚟嘅。都已都讲过噶啦，从穆达哉之前犯咗法，又系因为对未成年少女性骚扰，咁咧就拉咗嘅，喺之前喺酒店社连载嘅，叫HH 啊，新世代演员个作者松木达哉， 我哋好似都有提过嘅吓， 讲过好耐以前讲过啦。咁咧佢就去咗小学馆，就改咗另又用一个笔名，就叫八波树，就做原作嘅，就叫星霜心理师。两套作品即系又叫做小学馆以后呢单嘢咧，又系叫做点解我讲出嚟？小学馆唔系小学馆，突然间发现即系叫做咩？一次自爆而系。文春炮揾到料啊！文春炮直走去求证啊！即系意思话咩啊？你唔爆我爆噶啦！结果就死死地气出个通告话，这个八波树原来就系之前喺酒店社面濑咗嘢嗰个百慕达灾。唉，该会。 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先唔讲个本身嘅性质系冇咁恶劣咧，唔系话佢唔恶劣，系冇啱啱嗰单咁恶劣嘅，相对好少少。咁然后。这个呢个就是虽然他没有出来主动话的，但是都是被动揭发的，但是他 睇得出佢系有反省嘅，呢、這个望得出佢系有反省嘅。 嗱，呢个嗱呢个 OK 啲嘅，就系得呢个咧就错系叫做咩？每次行为错啦，我嘅即系讲真就系漫画家都系引用严美贤嗰喺《霸王狂战》嘅讲法啦。一开始一度就话漫画人系点样认确咧，佢系一个成熟大人啫。咁有啲猥琐行为 kick 卡嘢，我咧。这个情况就类似就是和买罗莉罗莉本的情况而已，拉了坐监得算了，反省了得了，这件事他这样长长出发，我这个以前 我同意你给他机会他 OK 的，这个就 其实都是 我即是法律上面就是讲一个人如果已经受到他应有的法律制裁，他付出了他的代价，当然你可以说司法不公或者 是放过一些罪犯那些，我不同你说先，他既然已经受了惩罚，那他现在变了更新人士，那他都是那句你是不是杀了个更新人，将所有坐了监的人杀了他，他总是要讨生活的嘛，即是反过来讲啦，作为一个对人造成侵害的罪犯，前罪犯更新人士，其实他做一些跟人没什么接触的工作，反而调回转是比较合理或者比较好的安置来的，即是调回转一个人如果有暴力倾向的，你叫他做便利店员好啦，很简单啦，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 哪天去打人呢？但是如果你叫他去搬仓啊，成那些体力劳动那些东西，那他相对是不是没那么危险啊，他对的人比较少一点，即我觉得漫画家已经是这一类型工作来的了，你可以见到几多人，老老实实。所以一样都是他负担了他的。你如果他说、哦、他逃避了责任诸如此类，然后又再出来做过的，那可以再谈一谈。这些情况你都已经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你都是要给他生活的嘛。即如果你不给他生活，你跟杀了他有什么分别呢？都是那句，总是要生存的。即更新人士的问题你自己找吧，我不搞不讲那么多社会议题了。 不是那么小学馆的说法就是什么，他为了那个受害者的一个即是顾虑受害者，所以他改笔名。这个接受我会接受一点的，这个是即是相比刚才那件事说就这个我比较接受到。 其实做的事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那个说明，有没有那个你原因，到底那个原因是口噏定是真心，好难知的嘛。 起码就是一样，就是之前那件事就纯粹，另外一件事就是没坐监，纯粹赔了钱算数。这件事就都坐监了，他没坐监，就总之一年六个月就缓刑三年。那缓刑期满了，即是他缓刑期满了的啦。那再跟着呢先再合作的。那我觉得这个就OK 的，即是小学馆他给小学馆的编辑部给个机会从木达哉，我觉得是可以的接受的。即是他知道有这件事。你是缓刑结束了，即是叫做什么，你犯了错，你也都付出代价了，那才找你，我觉得 OK 的。这个就。 我做一样的，其实应该我好像是小学馆捉住他去的，一起去对受害人到又有个和解。我入面和解内容有没有赔了什么，我不清楚，就是总之他们有做和解的。 即是有做这些东西，我觉得 OK 的，但之前觉得我觉得他没有。即是我一是两个程度的事的。 小学馆都有去做和解，但是好似对方拒绝，咁受害者唔一定要老冯要原谅你嘅，老老实实。 咁系，同埋就系我觉得都有样，就系有时真系严，即系叫做咩严重性问题嚟嘅，有啲嘢。 咁呢个另一个值得同情嘅部分咧，就系佢因为佢咁做完咁嘅嘢，咁啊唔系就咁你罚完佢就完成嘅，佢仲有更新人士个更新部分咧，就捉佢去见心理医生啊，做辅导啊，成嗰啲嘢。咁咧，你漫画家最叻嘅呢样嘢噶啦，新有啲咩经验咧，就全部攞晒嚟做漫画。 系 啦，咁佢又 用 OK 嘅，呢个系即系。所以我攞两单嘢比较有少少唔对，即系有少少唔同，因为啲人冇系噶，所有嘢都系轻重之分噶，唔系话一个同一把尺就一尺轻重摆埋一齐嘅。 case by case 咯，你有啲嘢真系， 有啲嘢系真系轻啲嘅，有啲重啲嘅。即系你买罗莉，喂你买你睇罗莉曼同真系搞个罗莉系差好乸远嘅，你唔系同样即系叫罗莉就可以叫相提并论嘅大佬。 咁啊，啱啱讲啦，佢啊心理辅导啊嗰啲嘢，就用呢个经验去做新作，就系用呢件个经验本身去做嘅。即系作为少数有呢个经真实有嘅呢个经验嘅，咁佢画出嚟，冇得调翻转。即系以事后嚟讲，唔系话佢个罪行本身系好事啊，我系讲后边嗰部分更新嗰部分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 嗱，仲有一样就系、是、喺之前嗰单嘢咧，即系我之前讲乜一六一嗰单嘢咧。 个漫画作者，佢帮画，跟住佢做完作者啦。咁画漫画嗰个就话明啊，我唔知呢件事噶，纯粹要做咩啊？咁我个一个叫学吉佢哋啊，即系画漫画嗰个，我谂住应该有咩另有隐情啩，后嚟先知道原来吓，原来佢就三本章一啊，咁样嘅。因为咁讲真，对于漫画家嚟讲，够知道咩？你系咪咩名人？你就要喺佢面前都唔认，都打唔知边个打边个噶啦，佢唔知正常嘅。如果你话如果后嚟从达章嗰个，如果漫画作者知道噶，即系叫做咩？里面人全部都知道，咁得啦，咁我就 OK， 你得噶啦。咁你就纯粹系个观读者同埋啲网民谣唔谣说你问题啦，就冇呃人嘅，冇呃人嘅。 因为嗰边嘅情况咧都系一样嘅情况啊，就系、是、其实调翻转啦，佢因为呢个作品本身唔系凭空咁样去做个原作出嚟嘅，佢系先有个文字连载。咁然后再将佢改编成为漫画嘅，而个漫画漫画嗰、那个，因为佢变咗原作啦吓，画漫画嗰个系事前知情嘅，而且系因为佢睇咗个故事，因为佢嗰、那个勇者行心理咨询师啊，好似我有睇过片一啲片段，咁然后佢系睇完之后觉得几感动，系知漫画画漫画嗰、那个啊，系觉得几感动，所以佢愿意佢喺知情嘅情况之下，愿意去画呢个嘢，咁啊另一件事嚟噶，咁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啦，咁就 系啦，我都系嗰句啦，总之就是你唔好即即博唔多角，讲清楚，但系 充分知情权咯，重点系 充分知情权，漫画家知道，编辑部知道，而你讲嘅道理，我系合理嘅，即系叫做俾个机会佢，咁得 OK， 咁得啦，你唔好呃，唔好骗。做人就老老实，即系嗰句咯，讲嚟讲去都系嗰个字，老老实实，唔好喺画埋小动作。今次搞大嘢就咩？小动作难睇啊嘛，谂住博物质就博唔多角，唉。 咁啊，然后阿卓松健即系算系国会入边嘅宅圈代表，或者甚至系漫画家代表啦。我唔知你想唔想俾佢代表，咁最少漫画佢就真系漫画家啦。咁佢就系喺都提话要搞咩外部机构去监管啊，成，我啲有少少超过。当然他应该要关注这些东西的，但是怎么监管啊？监管的什么先？ 没有，没有监管的。 即是负责更新人士的是有专门机构，我们香港有惩教，日本应该都有类似的机构的。这些是惩教的工作来的。 关你什么事啊？不算啦，我呢即是他有，我呢这些纯粹是什么？那些记者走去拼咪，那么赤松议员夹硬要找些东西说一下，我理解的。即有时你知道日本记者几低水准的啦。 即调翻转讲就系呢啲嘢喺惩教就已经做咗，惩教亦都无论系法律上定系行政上都有点样面对更新人士，无论系啱啱讲嗰啲心理辅导啊、精神嗰啲嘢，定系工作，即系话系会啊，会介绍佢哋揾工噶。咁因为唔系好多公司愿意去请前科犯噶嘛，咁佢可能要揾。 系啊，咁系啊，咁、你出版社能得又叫做咩？俾更新人士嘅机会，好事嚟。不过咁讲啦，呢单嘢如果换咗问阿赤松，阿赤松健突然间系唔，我系唔知咩叫做咩教啲嘢讲话。如果换咗阿小阿我哋嘅小泉义工知唔知啊？呢、這个问题你问警方啊嘛，问我做咩啫？我议员嚟嘅啫嘛，嗰啲关乜事啊？ 好简单啫。如果我系议员，俾人问啲咁嘅嘢，咪话我哋本身就已经有惩教相关嘅系统噶啦。我哋会加强佢哋嘅辅导啊，嗰啲嘢乜乜七七搞掂收工。 你咪系咯，跟住如果就争一句就系、是、问我都唔知噶呢样嘢，我责任。 我点啊可以加句嘅？我哋作为一个漫画家，同时系议员，我哋会喺呢方面更加多加关注嘅乜乜七。讲完啦， 够讲嘢啦，唉，算啦， 观看啫嘛，有几难打啫，真系。 好啦，咁其实但系自从咩依单嘢，我其实未烧完嘅，应该个 app 就玩够完噶啦，个 app 就睇下佢接埋个 app， 跟住改个新名出嚟过啦。咁至于嗰啲漫画家反咗面，我谂都系转个个等翻一头半个月，而家开新嘅 app 又重新嚟过，一定系嘅，就系、是。即系话小学馆会出事，出咩事啊？小学得小学馆佢系卖咩出卖咩起家？学生就教科书，佢教科书好似啲钱搵得多，佢漫画特别多声，几时轮到呢样嘢啊？ 多一句，小学馆出呢啲咁嘅镬， 第一有咩？屌， 真系廿九几年前嗱，我唔知道再之前有冇，总之我识佢的时候就有噶啦，啊，真系廿九几年前啦。 小学馆从来都出小学馆濑嘢啊，都唔知濑几多镬噶啦， 濑无限咁多镬， 同啲小漫画家扎马，同啲小漫画家开片扎马，唔见原作者稿啊，其他嘢古灵精怪乜都有。只要唔争呢单嘢啦，即系富士电台啦咁大都咪事啊！ 可以听翻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有个咁出版社嘅嘢，佢小学嗰一部几乎系一面倒系嘅闹佢啦，闹咗20几30分钟，我记得系成节系咯，净系几乎都系闹佢啊。 再又费事又再撩佢啦。 啊！我重申翻啊，真系冇有啲人断章取义，以为话我帮佢小学馆辩护，我恨巴不得踩佢多脚。但系有啲嘢系讲事实啫，呢啲嘢。 但系依间嘢一时话一时，一时话一时，我哋系咁讲，好老实嘅。 好啦，今日3月9号个补充翻少少，多翻啲，主要系外界啲反应，因为我哋录的时候嗰阵时候我未见到咁多反应啦吓，咁有两个嘢我要驳斥下啦吓，一个有啲研究啊，即系一个咧就系、是、英国牛津呢边就其实 make sense 少少嘅，但系都系隔行如隔山咯，只能咁样讲。咁啊，佢就话点解会出咁嘅情况？有一个原因就系呢个销量至上主义。即系因为佢哋好需要啲好受好卖得嘅漫画嘅去谷佢嘅销量啊！先讲啊，佢呢个唔系 for 呢一单新闻嘅，系 for 呢类型嘅情况啊！因为其实都唔系第一单噶啦，即系之前都有几单都我哋都有提过啦，包括阿黄月嗰单比较冤枉啲嘅，我哋之前有专题讲过。其实佢我哋啱啱都提到啦，佢个计喺德国合法，喺日本唔合法啫嘛。即系呢类咁嘅情况啊，仲有阿美食猎人个作者突然间记佢咩啊？ 道德光年 都是咁嘅情况， 道德光年换胶啫，纯粹女妖精换胶。 先唔讲佢哋级数系唔一样嘅，换胶其实合法噶，系咪啊？我唔系好肯定啊。 唔系女未成年就，但对方如果未成年就要大镬啲。 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佢就讲呢啲嘢系自己形容嘅，唔系抛开呢件事嘅，俾大家讲清楚先。咁，然后佢就话，因为佢系销量至上，所以乜乜七七。我谂紧，点解好多人都吐槽嘅咧？呢次事件嗰两位都唔算系好红嘅啫，虽然调翻转，你话佢系咪啲好籍籍无名嘅咧？唔系嗰个程度，未到嗰个程度。难听讲句，俾你听得到记得住个名嗰人咧，都已经有少少躲噶啦。咁会唔会为咗销量而保佢咧？其实小学哥系唔会做啲咁嘅嘢嘅。咁但系有另一个咧，佢都有提到嘅，就系站编辑问题。因为而家小学馆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南瓜个事啊，系责任编辑去做嘅。嗱，呢个可能系一个推搪，但系亦都可能真系咁样事实嚟嘅。因为调翻转讲啊，为咗个都唔算好出名嘅作品而搞到咁卵大镬嘅风险，同呢套嘢作品本身嘅收益，其实系不成正比啊。对小学馆嚟讲系不成正比啊，但系对一个人嚟讲系成正比嘅，就系责任编辑。虽然我哋新闻入边先啱啱讲完呢个责任编辑同漫画家系敌对关系嚟嘅，咁但系调翻转喺责任编辑同漫画家或者我哋写稿佬都系，其实都系亦敌亦友嚟嘅，有时都系 cover 你嘅伙伴，甚至系照顾你嘅保姆嚟嘅。即系我哋呢啲还好啲，你要明白责任编辑多少都仲系社会常识人，漫画家几冇常识都有，有时真系要佢哋执住佢哋去。生活上面啊，嗰啲嘢呢方面啊，呢个犯罪呢件事理论上都系呢个范围嚟嘅，当然唔系佢工作范围，但系佢会谂嘅就系、是，大佬我咁辛苦先揾到个可以出到连载嘅漫画家，嗱、你要搞清楚啊，虽然佢好可能唔系好赚钱，唔系好多红大紫，但系佢对个站编辑嚟讲，出到个稳定地连载嘅漫画家，对佢嚟讲已经系执到嚟噶。佢哋唔可能下下都期待你系会出到个，你会执住个当红你噏不出名嘅漫画家噶嘛？咁。因为更加多嘅责任编辑咧，佢手上系啲你今年又点啊？又死咗咯，即系一年可能要重新连载两三次，都算系好噶咯。可能系几年先有一次连载，跟住上嚟三个月半年咁啊，俾人踢翻落去，亦都大有人在。如果你系呢种责任编辑，咁就仲大镬啲噶啦嘛。所以对佢哋嚟讲，码住一个出到嘢嘅漫画家，其实真系好重要啊，关乎嘅职场生涯。咁所以佢对佢哋嚟讲就系佢宁愿僭越，即系老实讲呢啲嘢唔系编辑要做嘅嘢嚟噶啦，已经系用个唔系咁好嘅例子就系、是，你听过有啲顶级销售系会 sell 到上床噶嘛？类似咁嘅情况咯，就系、是、我为咗保住呢个漫画家，做啲又唔算系真系犯法，老老实实就系、是、做一啲佢。额外以外嘅动作咯，就系去走去同个受害者去签赔偿协议， 然后有人传就话佢咩封口成嗰啲嘢，咁通常嚟讲，去签呢啲协议咧，都会顺带要求佢唔准有个保密协议唔准讲出去嘅。呢个习惯到底好唔好另计，但系呢个系实言上系日本嘅常态嚟嘅。我只能咁样讲，即系冇强行讲，我好似帮我哋讲嘢咁样。咁佢牛津就睇下擦边咁讲咗两样次中非中嘅嘢啦，都系有咁嘅成分嘅。咁啊，毕竟我哋英国呢边相对仲有啲常识少少嘅，咁我咁样讲，咁样铺陈系指，当然系指有啲冇更加冇常识嗰啲啦。即系喺美国一间我都唔识佢嘅大学叫维斯大学，我见到资料照讲嘅啫，就弹出嚟就话系关呢件事啊，佢系跟住呢件事啊，因为呢个日本嘅少年漫画系大部分都系男性去睇嘅。所以呢是男权呢就非常之盛行嘅，对于女性嘅就唔系好尊重嘅，所以出现呢个问题呢佢哋就唔会好奇呀好介意嘅。即系我唔系好想叫佢哋啲左交，但系真系左交啦，屌啦性。你唔好见到少年漫画就以为真系少年睇啦，大家识少少日本漫画嘅人都知道，现在日本漫画他妈都行去进河屋针嗰边嗰啲嘢全撚部都系女性向嘅大佬。即系竟然仲而家呢个由2026年都仲有人同我讲，哇！呢个少年漫画系主要俾男性睇嘅，冇乜女性睇嘅，所以佢哋喺女性方面唔太尊重，唔太理佢。哇！我谂嗰啲你即黐人筋啊，真系。1980年代可能仲系嘅，即系喺我哋睇漫画嘅年代都仲勉强可能系嘅。而家喂大佬，我行去针 only 嗰边，大部分都系女嚟嘅大佬。即系我太过荒谬，要攞出嚟驳斥啊！真系抵鸠能啊！真系同我讲系咁嘅情况，即系完全系套咗嗰啲咩男权压迫啊，嗰啲咩社会正义啊，嗰啲咁嘅左交嘢咧，全部怼翻上嚟。你话见缝插针，我不如话佢系黑板印象，乜 Q 都套咗落嚟，系唔系都套呢个嘢咯？嗰个理论落嚟咯。如果呢嚿嘢真系他妈的，大部分都系男性嘅行业，我唔理佢系乜嘢啦，其他行业都好啦，呢个理论都还可以接受嘅，因为日本的确有啲咁嘅嘢存在嘅，系有咁嘅存在嘅。但系你话我听少年漫画主要系男性睇，所以不咧，我就只能讲少年你真系太年轻了，即系 少年漫画唔系少年漫画系俾小孩，唔系唔好啊，差啲讲咗少女睇嘅，少年漫画系俾少女睇嘅。 女性到死都是少女，但系唔好乱讲嘢，真系啊，帮你兜翻啦，咁啊，所以就太多啲可能唔太相关，但系太想当然嘅嘢，即系包括呢个将漫画家想当然地，因为佢嘅作品系俾细路睇嘅，少年漫画，理论上系咁样讲啦吓。最重要是漫画家不会碰到人的，不会因为他的作品是给小孩的而他会经常接触到人，他最大不了就是签名会啊，那些跟作者去互动啊，听些讲谈会那些情况才会有900多个 cam 影勾住你，那些活动你不会做得出什么出来的，比更加多的正常会接触到人的东西还要接触得到更加少，他甚至比一个便利店的店员更加少碰到小孩的啦。即系一样情况，你太好多人想太上当然啦。 即系咁讲就系、是，如果想沟女子高生，你唔好谂住做漫画家啦。呢个系一个最戆居职业嚟嘅，漫画家基本上见唔到人嘅，唔好妄想啦。漫画家冇常识，见唔到人，阿宅各样嘢齐晒。你谂出嘅人，你谂出即系严美贤嗰个严美贤马王自己话斋，一个画漫画画咗几廿年嘅人，点会觉得佢成熟嘅人啫？漫画家唔正常噶嘛？呢个行业系 啱啱都讲咗唔少啦，咁样所以成件事就是太多人太理所当然地将啲嘢去拍咗落去，结果就先烧到好严重，即係调返啱啱都讲过啦，你唔係话你犯咗罪就永世不得翻身㗎嘛，咁小学馆唔係开善堂，亦都唔係更新人士中心，咁但係漫画家唔 care 佢背景有事实嚟㗎喎，係呢个係真嘅，因为喂佢画出嚟你真係管佢啦，其他剩返嗰啲你唔需要太管太多咯，除非话你话听我哋呢个社会系一旦犯过罪嘅话，系永世不得翻身嘅，应该入咗天牢，完全唔再重新出翻嚟去接触呢个社会嘅，你可以咁样做嘅。如果唔系，啱啱都讲到太快咗次啦。如果唔系嘅话，你总系要佢都要做嘢，咁你佢已经系选择一个见人比较少，或者应该佢继续选择啦吓，一个比见人比较少嘅工作，其实接受佢再做呢份工，漫画家你。就算你话好大影响咁样成，我觉得佢都系一份工嚟嘅啫。 都是搵食啫。所以啱啱我用黄子华嗰度，唔完全系梗嚟嘅，人哋都系搵食啫。接埋呢个嘢都系一个商业决定嚟嘅啫，即系唔使要太过提升个道德嘅啊。佢有咩责任咩包庇啊成嘅嘢。如果你咁样讲包庇嘅话，咁所有接纳更新人士嘅机构公司系咪都系包庇嘅罪犯先？我只要问呢个问题啊。 嗱咁样嘢咁讲，我即系我之前都讲啦，就系话。你我闹佢唔系因为佢包庇而佢唔老实。嗱，如果有倒袋光年咁判咗啦，守则行为啦，跟住堂堂正正话我用翻倒袋光年个名字再画俾色猎人，咪一样点？即系你老老实实用你实实力去话俾大家知你系反省过嘅 ，OK。但今次一你单嘢未搞完，然后你嘅编辑俾人吃爆话，即系呢啲嘢捉唔到冇事嘅，咁你就俾人觉得就系咩？谂住实即系叫做咩？谂住碌过佢，咁就唔得啦。即系我哋唔系介意你用犯罪者，而系介意谂住碌过佢。呢样嘢日本系噶，日本人其实系好在意就咩啊？你碌过佢，即系最简单就系、是、残次事件啊。点解会单嘢佢搞咁大啫？就唔系因为你喺残次级不伦，而系谂住扎扎地地搏冇碌过佢。如果唔当初一开始再做冇起个老公啊，出咗嚟认咗罪，系我错咗，我不伦，咁我老婆原我同我都跪玻璃啦，咁咪冇事咯，唔知搞到而家出唔翻，而家都翻唔得主流电视，呢样嘢就系你唔老实啫嘛，其实讲穿咗底。 但系你讲唔老实系一路讲紧系个犯罪者啊嘛，而唔系接受佢重新出翻嚟，即系 接受佢嗰个都系啊，就系、是、你编辑部你唔编辑部你就咩？你知道条友唔老实，你就唔你应该就等佢。判晒啦，解唔晒啦，然后俾录你成咩？用翻原名再开个，抌佢从，跟住你就贴睇下，如果真系掂嘅话，倒开光年咁样，你掂嘅话唔一样点，慢慢戒。你唔掂嘅话，你换个名都系唔掂噶。呢样嘢就系叫就系佢衰嘅嘢，就咩谂住碌过佢。日本人就最罩忌就咩碌过，尤其艺能界，你唔好谂住呢样嘢，你唔好谂住扎扎地冇人发，即系叫做咩？嘿，过马路捉唔到冇事嘅，唔系呢程度嚟噶。 两者有个唔系好比较嘅情况，就系因为你艺人，你一定要你出到嚟，你行出嚟，大家已经知你系同一个人。但系漫画家老老实实讲啊，你连佢长什么样子，你都未必知啦。佢有心唔想俾你睇嘅话，完全好多漫画家，你无论想唔想知都好，你唔好话咁样，你佢连佢男嘅女嘅，你都未必知啦。即系喺漫画家嚟讲咧，系好呢方面其实可以好隐蔽嘅。原本就唔公开嘅嘢，亦都冇乜特别必要去话俾你听，所以我认为小玉君呢方面系处理得唔合好噶啦。但系系咪话呢个罪该万死乜乜正正咧？我真系觉得呢方面佢真系只系做紧正常，因为调翻转啦，除咗某啲好高调地帮助更新人士嘅公司之外，大部分人请前科犯其实唔会出声嘅，甚至有你唔讲，你可以话佢隐瞒，但系你又冇问，有时会出现咁嘅情况噶，你又冇问。咁当然佢呢度唔可以咁样打滑头啦，但係都唔系好必要高调宣布啊呢条友仔新年在漫画家就系、是、当年贪污的强加咗边个边个嗰个条友仔，你又冇必要咁样同人讲㗎嘛，调返转。即系所以我就觉得 即系佢而家文川爆嗰单嘢咪呢种咯，就系、是、个漫画家坐完啦，咪手语行为啦，出返嚟啦，咁呢 ,ok 嘅，呢个我比较接受。呢、这个都得嘅，呢、这个就我会收就可以用你头先呢个例子啦，我收货啦，呢、这个就。 所以我会划分就是需要坦诚嗰个是犯罪者本人，而不是接纳佢嗰个人。佢是接纳佢，而不是包庇佢。即是有人认为佢是包庇，不是话因为呢一部分，而是因为佢去尝试去协助佢，去对受害者去同佢倾协议，去倾和解。咁呢、这个呢部分比较就是接近呢个协助生活白痴嘅部分嚟噶。即是你犯咗事。你即系等于你细个去譬如去店铺盗窃偷咗嘢，咁你个家长过去去同佢讲不如咁啦，我买翻件嘢落去，就当冇事发生啦，好唔好啊？即虽然理论上系犯法嘅，但系总之就系比较接近呢类情况。你当系额外 service 咯，系咁多嘅啫，系咪佢有心包庇佢性？嗱，我唔知喺日本嘅律师法务上面，佢会唔会因为咁而犯咗法？咁但系呢部分唔算系包庇佢，只系。去同佢倾和解成咁，但系日本喺性犯罪嘅和解上边咧，有几多问题咧？就大家都知嘅， 你可以话呢件事本身系有问题嘅，但系呢个系另计，另一回事嚟嘅，唔系呢度嘅讨论范畴。所以话你话佢佢帮佢去做和解嗰啲，系唔系包包庇啦？真系好老实，睇你点睇佢立场出发点，但系佢点样谂，你又真系知道咩？我哋都呢度都系只能去估嘅啫嘛。所以我会倾向疑点利益被被告，佢就系只系帮咗佢。除非你都系嗰句，除非你认为一个罪犯完全不值得帮助，冇任何嘢同佢嗨到佢嘅，全部都系即系好似嗰啲咩退个保单都要坐十六八六嘅。如果你同佢讲呢个社会系咁嘅，我冇嘢好讲。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应该系仅止于个犯人本身。你话烧到佢冇人再敢去出嘅漫画性，我都可以接受嘅。但系你话连累到佢去到所有帮助佢嘅人咧？喺度入边包括小学馆啦吓，即系如果有其他人嘅话，可能都会烧埋啊！我会认真，我相信系。 唔系阿严美，阿严美贤帮小学馆讲嘢，俾人闹佢扑街咯。阿严美老师小， 我相信我哋都会噶，我相信我哋呢个嘢出到出街之后都会噶。但系我有时我真系觉得有啲嘢唔可以咁样绝对地去圣人化咯。你觉得小学馆系圣人嚟咩？佢含从头系一个扑街嚟噶啦， 扑街而家小学馆包都系噶啦。 即如果要讲因果，就系可能因为我对佢嘅期待真系贪乜啲地低咯。即佢只要唔犯法咧，我觉得都算噶啦。即所以如果你系调翻转，觉得啊，一个出版社啊，一个出教科书嘅出版社，应该要道德水平好捻高嘅，你可以咁样谂嘅。我只能讲你可以咁样谂，我尊重你咁嘅谂法咯。我只能咁样讲啦。 头先我讲 咗 都系噶啦。 我哋贯穿成个专题，我哋都讲紧强调紧呢件事噶啦。即咁、 算啦。好啦，咁大致上咁就呢次嘅，我特登为咗呢单嘢开个叫专题，就系咁多啦。咁就好，咁呢次嘅小学馆又濑嘢专题啦，又濑嘢事件簿就到此结束啦。咁下集再见，拜拜。 拜。